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。2015年呢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《北广购物》，多买多实惠啊，越购越放心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《开心茶馆》节目的主持人季彤。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《北广购物》，您买产品，北广购物给您把关，您啊就放心的买吧。购物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这个全世界有几大产区，一个是北美有这个产蓝莓，还有一个是大兴安岭产蓝莓，其实还有一些个这个内蒙古啊，他们也是有这个蓝莓的出产。说鄂伦春族呢，它是全世界哈、眼睛视力最好的民族。后来经过发现，为什么他们的视力最好呢？也是因为当地出产野生的蓝莓有关系， 没错、 他们就平时会摘这个野生的蓝莓果子来进行。 哎，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啊，每次遇到了一些情况之后，等到犯了病了，等到眼睛到最后真的看不清看不见了，我到医院我花大价钱我去治病。但是今天啊，咱们说了，给您普及一个健康的知识，药补不如食来补。平常你既然要吃苹果酱，你既然要吃草莓酱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来吃蓝莓酱？里边还有满满的花青素，药补不如食来补，美味咱们也品尝了。 现在在市面上买的，不能说所有的都不好，但一定是存在有这种勾兑的情况， 没错， 甚至用其他的调和的情况。那买了这样的果酱，您吃到可能仅仅是味道，但是呢，吃完这个果酱之后，不仅发胖，同时对您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，甚至有的果酱是用糖浆来进行勾兑的。但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真的纯野生的这个 蓝莓 果粒， 而且每一瓶里边是156左右。最关键的呀，我告诉您，里边咱们用到保鲜的是天然保鲜剂蜂蜜。因为本身有些朋友就会说，我有早晚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。今天您早晚喝一杯，早晚吃一勺，或者是放在三明治里啊，或者是放在这样的一个酸奶当中都没问题。花青素、天然的抗氧化物，包括到蜂蜜的营养全补充了。 为什么我敢说这话？因为这个蓝莓酱确实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北广购物啊，在商审会的时候啊，我确实打开来进行品尝了，确实里边都是整颗整颗的这个蓝莓果粒， 没错。 而且这个蓝莓果粒你怎么看，它是野生的还是纯自然的？刚才张扬说了一点，我觉得挺重要，就是看它，一是看它的大小，人工养殖的个头会比较大， 没错。 但是 就跟咱们了解的这个你在外边买的冷冻鸡，包括的咱们的所谓的土鸡，它的个头也会更小，更加的精壮。蓝莓果粒同样如此， 跟这个买的这个柴鸡蛋也是一样的， 没错。 真正的那个柴鸡蛋没有那么大个儿，挺小的。所以说但凡是野生的东西它营养价值高，但大多数个头啊都没有人工养殖的大，大多数的外貌看起来都没有人工养殖的好看， 没错，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 浓缩的都是精华。 今天推荐的来自于大兴安岭的纯野生蓝莓酱，再说一下我们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。 今天啊，本来之前咱们提报的时候是只有6瓶的，但是因为啊今天新品首发，所以咱们买6瓶再送大家2瓶，整整8瓶。专柜的价格1024块钱，可没有优惠也没有赠品，但是今天咱们一步到位，直接做到299，8瓶带回家， 299元，买6瓶送2瓶，8瓶蓝莓酱，野生蓝莓酱啊。这个蓝莓酱呢吃法很多了，您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蘸面包嘛，每天早上你起来拿它抹面包去吃，但是我觉得当然了，您要是家里边有钱啊，这么吃挺好的，但是有点可惜，我看着，因为里边它跟普通的果酱是不一样的啊，普通的果酱都是给它打碎了成为酱状的，但是这里边是都是整颗整颗的果粒加酱， 所以很多的这个原来啊在咱们专柜购买过的朋友会说，买回去这个是我唯一一款能够冲着喝的蓝莓果酱。因为里边真的有真实果粒，不像一般的市面上的都是淀粉，冲完之后特别黏糊，你喝不下去，对不对？今天咱们里边有蜂蜜，蜂蜜做保鲜，而且蓝莓果粒大颗大颗的，您做一个水果捞也行啊，您放到酸奶里吃也行啊。 对，所以说吃法很多，面包蘸着吃绝对没有问题，另外拿水冲着喝也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刚才张扬说的那一点挺好，就是加着酸奶喝，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家里边会自制一些酸奶， 没错， 还有夏天在到了我们会自制一些冰淇淋，你这会儿加上一些这个野生的蓝莓酱，一下你这个品质又提升了，味道又不一样了。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，您配着酸奶喝点甜品，里边都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蜂蜜呀，天然的大兴安岭野生蓝莓，我就说一句，你在外边买的大果粒酸奶，您这一瓶